余味，忘了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我们楼下有个烧烤摊，老板呢是一个满手都是纹身的光头大汉，长得还蛮凶的。因为每天都会剩很多吃的，老板就时不时的喂一喂马路边上的流浪猫流浪狗。结果现在只要天一黑，门口的猫猫狗狗呢就站在门口等着喂了。我们每天经过的时候呢，就看到老板在店门口东奔西跑的哄他们走，说你们晚上再来，还没有关门呢，再这样我哭给你们看哦。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，就觉得有一种反差萌，每次看到都会笑出声来。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意想不到的温暖。 我记得，不管何时。

尽是退去也好，有若狂潮是痛是爱血也好，不需发表。曾为你愿意，我梦想都不要，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。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消。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，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。 昨天我看了一部动画电影，口碑是非常好的，9.6分，叫做《寻梦环游记》，不知道你去看了没有。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话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虽然是动画片，却把我看哭了。能把另外一个世界描绘得如此绚丽温暖，真的值得分享给更多的人。 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，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